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39课，重点语句是 風だと思います。 我想你是感冒了。 本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安娜身体不舒服，在社监的陪同下来到了医院，接下来医生要给她看病。 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39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 風邪だと思います。 我想你是感冒了。 どうしましたか？ 咳が出ます。 熱も 37.8 度あります。 喉を見せてください。風邪だと思います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医生问安娜 どうしましたか？ 怎么了？ どう 是怎么， しました、 是 します、 做的过去型， か 是疑问句句尾使用的助词。 在看到有人遇到麻烦时也是说どうしましたか，对吧？ 对，安娜回答说 咳が出ます。 咳嗽， 咳 是咳嗽， な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， 出ます 是出的意思。 这个句子省略了主题私は，我。 对，因为毫无疑问呢是在谈论我的话题，所以省略不说反而更自然。那么江川请你想想看，流鼻涕该怎么说呢？鼻涕是 鼻水， 把私は我省略，是鼻水が出ます。 回答正确。接下来社监向医生说明了安娜的症状。 熱も 37.8 度あります。 还发烧 37.8 熱 是发烧的烧的意思， も 是助词，意思是也。 37.8 度 是 37.8 度，也就是 37.8。 37.8 是数字的 37.8， 点 是小数点的点， 度 是表示体温的量词，度。在日本，体温和气温都用摄氏来表示。 あります 是有，あります表示存在或所有。 生病的时候，要是语言不通，会很为难的。头疼、肚子疼，用日语该怎么说呢？ 头是 頭， 疼是 痛いです， 所以头疼就是 頭が痛いです。 肚子是 お腹， 所以 お腹が痛いです， 就是肚子疼。那么江川牙疼该怎么说呢？牙是 歯， 一定是歯が痛いです。 对，医生说 喉を見せてください， 让我看看喉咙。 喉 是咽喉、喉咙，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， 見せて 是 見せます， 让谁谁看，给谁谁看的貼形。动词的貼形加上 ください， 请，就变成了表示依赖、请求的说法。检查完之后大夫说 風邪だと思います。 我想你是感冒了。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風 是感冒。 だ 是 です 的轻松语气的表达方法。 と思います 是说话人向对方传达自己的想法、感想或推测时使用的，意思是我认为如何如何。 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。 風だと思います。 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39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風邪だと思います。 我想你是感冒了。 どうしましたか？ 咳が出ます。 熱も 37.8 度あります。 喉を見せてください。風邪だと思います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 今天我们学习了用来传达说话人想法的“風邪だと思います”，我想你是感冒了这个句子。这个说法很重要，我想请老师再详细的介绍一下。 好，下面就有请德永老师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传达说话人的想法、感想或推测的时候，在思考的内容后面加上 と思います。 我认为。 思います。 是动词，意思是想、认为。在思考的内容后面要加上助词 と。と思います。 我认为如何如何，前面的动词要用词书型或他型等普通体。普通体我们在第26课已经学过，我们来造个句子。我认为他会来。女字旁的他是 彼女， 来要用词书型 来る， 在 彼女は来る， 他来的后面加上 と思います， 我认为就变成了 彼女は来ると思います， 我认为他会来。と思います前面如果是一形容词的话，那么一形容词不需要做任何变换。比如我认为它很美，美是 美しい， 所以就是 彼女は美しいと思います。 と思います前面如果是名词或那形容词，则要在后面加上だ。举例来说，我认为那很方便，那是 それ， 方便是那形容词 便利， 那形容词后面加上だ就变成了 便利だ， 在 それは便利だ， 那很方便后面加上 と思います， 我认为就变成了 それは便利だと思います， 我认为那很方便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身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今天的单词和咳嗽有关。像这种比较轻的咳嗽， 空空， 用 空空 来表达。 那严重的咳嗽怎么说呢？ 像这样的咳嗽就说 ごほごほ。ごほごほ， 形容咳个不停、喘不过气的样子。这个词让人听起来就觉得很痛苦吧。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コンコン 和 ごほごほ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不管是在医院交费还是到药店拿药，大家都跟我说我大吉尼，多保重，大家都这么关心我，感觉很温暖，得赶快把病治好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39课就学习到这里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風邪だと思います， 我想你是感冒了。 下节课给您介绍安娜回宿舍后的情况，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